使一出苦戏，有痛有泪有别离，众多伤悲，匆匆一生多少爱，只欠缺梦与未来，终不精彩，赞叹世事命运是神奇，竟不经意结识一个你，能倾到这半生，只有你。现代梦幻编写的你，我与你没有别离，终生一起，活在浪漫的空气，我爱你没有限期，创造传奇，赞叹世事命运多奥秘，竟可得你这般深爱我，难改写这半生，只有你。这半生，只有你。